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就能够使用几十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而且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够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眠环境。一双席子全家用，一次投资终身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圣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卢植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得与众不同，当时他拜著名经学家扶风人马融为师，马融有400多名学生，却只让30-40人登堂入室亲临讲学，其余的由其高族弟子传授。卢植好言精义，学业名列前茅，被称为马融的门人贯手，和同学郑康成等人替代马融教授了不少学生。虽然颇受马融青睐，学友们羡慕，但是卢植并不忘乎所以，仍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马融是明德皇后的从侄，属于外戚豪门，他的厅堂上设有绛纱帐，帐前讲学授徒，帐后美姬歌舞。卢植胸怀大志，专一求学，对于身旁的声色诱惑置若罔闻，为此学友们对他无不敬重，马融对他更加器重。当然史家对卢植的评价是性格刚毅，注重大节。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正因为这种性格才发生后来的冤案，被索贿不成的小黄门陷害，才会在董卓乱政时不惧危险，有挺身而出勇敢抗争的壮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为当时及以后的人树立了做人做官的榜样，为其死后名望不断攀升并配享于孔庙奠定了基础。卢植在进入官场以前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眼光，他从马融那里学成归乡，收徒讲学。当时皇太后的父亲窦武扶立灵帝，把持朝政，朝廷议论要给窦武加封爵位。卢植以在野之身上书朝廷，规谏窦武。他说，依据春秋之意，王后无嗣则立亲长，年君以德，德君则爵之卜事。今同宗向后，辟土暗牒，以次见之，何逊之有？按老规矩扶立新皇帝即位是很正常的事，不要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他劝窦武以此大赏以全身名，同时还提出几条加强朝政强干弱枝的建议。卢植的献书谏劝虽然没有被窦武采纳，可他的政治才干却因此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间名声大噪。州郡官府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 西平四年，九江地方遭受天灾，社会动乱，朝廷以卢植才兼文武，让他出任九江太守。卢植不负众望，到任后宽政恤民，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得到了当地人士的佩服。不久，卢植因病辞官。可是，后来南方社会形势不稳，因他任九江太守时的政绩卓著，朝廷又派他去庐江做太守。一年后，卢植从庐江调回朝廷，先任议郎，又任侍中，后任尚书。他对朝政的利弊得失有清醒的认识。光和元年，他借日食这一自然现象，针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上书陈述八件事，建议皇帝举用贤良，量才委任，防治疾病，保民健康，减免赋税，安定民心，修礼尊尧，御下散吏等。在当时积重难返的腐败环境下，卢植的从政实践和政治主张虽然得到人们的赞赏，却难以推行开来。后来卢植又对汉灵帝提出了解雇党人的建议，他是这样说的：凡是遭朝廷禁锢的党人，大多数是冤枉的，是没有犯过罪的，应加赦免和宽恕，使他们冤枉得到昭雪。他这样说的：慎终为大，善待死者。宋皇后的家属遭遇无辜之冤，大多落得尸骨露于野的下场，应该加以赦免，这才能够平民愤。郡太守和州刺史现在调动过于频繁，一个月往往调动数次，应该按照正常的晋升和处退制度考核他们能否胜任，应该推荐和选举人才，责成主管官吏负责。天子身为一国之主，不能个人公饱私囊，应该以国家兴衰为己任，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可惜汉灵帝对他的建议是充耳不闻，但怀才不遇的卢植并没有因此而无所事事，因为黄巾革命给了他一次圆梦的机会。其实在出发前，按照汉灵帝的战略部署，北中郎将卢植根据职务负责河北的黄巾起义主力部队所在。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张宝、张良都在这儿。和朱俊、黄甫松的急功近利相比，卢植采取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与黄巾主力部队的交锋当中，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却积蓄力量，藏锋于偏。经过几番外围战之后，卢植率领官军终于和张角率领的革命军上演直接战斗了。结果原本士气正旺的张角却被卢植打得接连败退，卢植斩杀和俘虏黄巾军10000多人，张角率领残部退守广宗，被随即而来的卢植围了个水泄不通。擒贼先擒王，卢植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于是他在城外筑围凿堑，造攻城云梯，只等最后的总攻。可就在卢植把外围的防御体系建得差不多了，制作的云梯也足够攻城的了，他就要下达对广宗的总攻命令，却被一个且慢的声音给打断了。阻止卢植给张角上演致命一击的是小黄门左峰。黄巾革命以后，汉灵帝的心受到了震动和创伤，痛定思痛，他终于聪明了一回，让这个原本岌岌可危的政权又有了新的起色， 特别是派出黄甫松、卢植、朱俊这三个人，英明果断，三位绝世名将的联手，其利断金。在黄甫松和朱俊打败颍川革命军后，卢植一路高歌猛进，成功拖住了河北黄巾军的主力，而且还有把黄巾军首领张角一举击败的机会。可事实证明啊，汉灵帝难得聪明只是光回路转的一线，他很快又糊涂了。原因当然是宦官。在黄巾军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汉灵帝恐慌之中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结果黄甫松挺身而出，提出自己的观点，应该解除对党人的禁令，并拿出皇帝私人所有的钱财以及西园祭旧中的良马，赏赐给出征的将士。汉灵帝询问中常侍吕强，前面说过，吕强是宦官集团中屈指可数的好人，在此国家危乱之时，他自然支持黄甫松的观点，并且说了，只有解除对党人的禁锢，才能平息叛乱。对此，病急乱投医的汉灵帝终于接受了黄甫松和吕强的建议，大赦天下党人，已经被流放到边疆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征调全国各地的精兵征讨黄巾军。可是和党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是宦官集团，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能成功阻止汉灵帝解禁党人，于是把火发在了吕强身上。在宦官集团赵忠和张让的带领下，联合夏运等宦官对吕强来了个落井下石，诬陷莫须有的罪名，说吕强和党人有勾结关系，吕强还经常阅读霍光传，吕强的兄弟全都是贪官。面对宦官集团的诬陷，汉灵帝觉得吕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分子，先是派中黄门带兵包围了吕强家宅，然后再请吕强入宫。吕强见状心里感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终究会来的，嘴里说了，我死之后必有大乱，大丈夫要为国尽忠，怎能去面对冤狱呢？吕强选择了宁死不屈，宁死不辱，说完自己的绝唱之后就选择了自杀。对此赵忠、夏运等人还是觉得不解恨，把诬陷进行到底，吕强畏罪自杀，证明他确实有罪。糊涂的汉灵帝又逮捕了吕强的亲属，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也正是因为这样，党人虽然解禁了，但宦官集团还是牢牢地把持了朝中大权。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还是觉得宦官是最可信任的人，是最可爱的，也是最可用的。于是在派出黄甫松、朱俊、卢植三个人出征之后，马上又派出由宦官集团组成的督察组，吩咐前线去监督指导战斗。而卢植就要上演对张角最后一击的时候，小黄门左峰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眼看着钦差大臣横行阻拦，卢植着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正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呀。左峰笑着说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的战局情况且容我回朝通报天子，再做定夺。延误战机，这个损失你担得起吗？抗旨不遵，这个罪名你担得起吗？ 卢植并没有和左峰再争执下去，因为他很快被前来劝架的部将给拉到一边了。将军呐、啊，知道左峰为何跟您唱反调吗？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纸上谈兵。哎呀，纸上谈兵倒也罢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呐、啊。左峰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爱好的就是钱。将军如果投其所好，送些金银财宝给他，什么事儿就都没了。如果不这么做，将军如此这般面对面的和他冲撞，他一定会怀恨在心，到时候在皇帝身旁吹吹耳边风，那可吃不了兜着走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卢植说了这么一句，拂袖而去。事情果然是这么发展的，一点好处没捞到，反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左峰前脚回到朝中，后脚就直奔皇宫，诬告卢植通敌卖国，欲图不轨。这时候的汉灵帝已经被黄巾军给搅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听了左峰的话，很是生气，立马下旨革除卢植的乌纱帽，押进京城，关入大牢，并且定了个减死罪一等。直到黄巾革命失败以后，黄甫松等人为卢植辩冤，朝廷才又重新恢复卢植的官职。卢植临终前吩咐儿子，他死后只用不丹国体土穴埋葬，不用棺椁，一切从简。文武全才的卢植生前曾经校订五经，补叙汉纪，并著有尚书章句，还写过很多篇的表记等文章。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理念及建树，首先得到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赞扬。后汉书里称他既是大儒又是名将。曹操评价他说，名著海内，学为如宗，世之楷模，国之真干也。清代学者朱军赋诗赞扬卢植，扶风经学寿康城，别有卢君德更精，弟子终能属国王，先生早与董公争，周身单薄仍埋骨，浅怨清寥慢乳名，日后纷纷祖冒眼，一官未绝北方荣。卢植被撤了，顶替他的是东中郎将陇西人董卓。董卓这个人物大家都不陌生了，《三国演义》里边人人愤而诛之的人物，他现在还属于发迹阶段呢。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从小性子粗猛而又有谋断。首先他力气大，可以用力拔山兮气盖世来形容。第二，他很善于射箭，能在马上左右持射，而且箭无虚发。第三是谋略高，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是豪爽，他在羌汉杂居的边塞长大，深知羌胡的秉性。在家种田的时候，羌人的酋长来看他，他竟然将自家的耕牛杀了招待客人，这让豪爽的羌人大为感动，回去之后让手下送了他几千头牲口。第五是野心高，心有多高，梦想就有多大。董卓也是有战功的，在西北平定羌胡叛乱而获得了朝廷的青睐。从驻守边塞的地方官吏升迁为榆林郎，累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此时征讨黄巾军，董卓虽然没有在钦点的三大剑客之列， 但也属于一路诸侯。现在在卢植无辜丢掉乌纱帽之后，他脱颖而出成为主将，也在情理当中。卢植被革职了，朝廷下诏拜他为东中郎将，火速围剿河北黄巾军。由于汉军这么一折腾，原本处于崩溃边缘的张角选择了逃之夭夭，而改由自己的弟弟张良防守，同时调兵遣将修缮防御。这时候的汉朝刚刚换帅，军心不稳，二来新任元帅董卓对黄巾军的认识还不够，所以董卓在和黄巾军交战就进行了长期的僵持战。就在北部战线的朝廷军和黄巾军进入冬眠期的时候，南方战场却是冰火两重天。在黄甫嵩用火惊天动地一攻之后，整个战局彻底扭转了。大胜之后的黄甫嵩和朱俊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一将胜勇追穷寇，继续进击汝南。和黄巾军在汝南、陈国、阳宅、西华打了四仗，全都是大获全胜。特别是在阳宅和西华大破波才和彭托，黄巾散乱，收复三郡。闹得最凶的颍川黄巾主力已经全部歼灭，黄埔将军上表将功劳归于朱将军，汉灵帝下诏封朱俊为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至此，在黄埔松和朱俊双剑客的联手下，张角的黄巾军品字已经去掉了一个角，成了一个吕字了。为了让张角的吕字变成口字，两人分兵继续前进，黄甫嵩进击东郡，朱俊进击南阳。结果朱俊大军还没到前线，又传捷报，南阳太守秦协击破占据宛城的黄巾张曼城部，斩杀张曼城。与此同时，黄甫嵩击破东郡黄巾，生擒齐帅卜四，斩首7000多人。随着张曼城部的惨败，黄甫嵩、朱俊也乘胜向汝南和陈国的黄巾军发起了进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黄甫嵩、朱俊乘胜进攻盘踞在汝南和陈国的黄巾军。黄巾军的将领波才到了颍川郡首府阳宅被歼灭。朱俊部攻打黄巾军另外一位将领彭托部于西华，同样也取得了大胜。黄巾军的剩余部众或投降或逃散。如此一来，南阳、汝南、颍川三郡的叛乱全部被平定，黄巾军的品字品牌瞬间变成了口字，只剩下河北的张角率领黄巾军主力部队进行最后的挣扎。 这时候在南方八郡又出了另外一个类似于张角的张修。这个张修用法术为人治病，所用的方法大概跟张角的差不多。他治病的时候让病人出五斗米作为酬劳，因此人们称他为五斗米师。到了同年七月，张修聚众造反，攻打郡县，当时人们称他为米贼。张修的革命对处于逆势中的张角起到了遥相呼应的作用，而这时在北方战场上的董卓却遭到了张良等黄巾军的顽强抵抗，迟迟拿不下广宗。对此，汉灵帝在嘉奖南线作战成功的功臣黄甫松和朱俊的同时，对北线的战将进行了处罚。首先是把久攻广宗不下的罪责找了个替罪羊，安平郡王刘旭，处死他，并且撤销了封国，理由是通敌叛国。刘旭被黄巾军俘虏，安平国人又把他赎回。其次，用黄甫松接替毫无建树的董卓，成为北方战线的最高统帅。眼看要上演黄甫松和张角的龙虎斗了，可正在这时候，自称为天公将军的张角突然病故。张角死了之后，他的三弟人工将军张良接替他的位置。张良所统部众是冀州黄巾的精锐，在张角死后，他们要报仇雪恨，正要有所作为，结果就跟黄甫松来了个冤家聚首。于是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超级 PK 了。在第一回合，黄甫松失败了，因为黄甫松刚刚来到河北，立足未稳，水土不服。第二回合是不分胜负，黄甫松在第一回合失利之后吸取教训，马上采取了避营休战的战略，并且说了，黄巾贼人多势大，且群情激愤，不可正面交锋，仍用长线战法固营疲敌，待其一直懈怠再做突袭。贼多为本地人士，地形人情皆叫我军熟悉，又蜂拥而起，以为呼应，故我军必须严守卢将军之策，逐步包围，将其分割，使之无可联络，方可一鼓而奏凯歌，永绝大汉之患。于是驻营挖堑，打造工具，招来各部将校，布置策略，分析了解董卓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遵卢将军的战略，又马上修书上达天子，陈述卢将军的功劳。马上就开始第三回合了，一连好多天都看不到官军有任何动静，黄巾军的情绪逐渐松懈，放松了警惕。眼看着时机来了，八月底的一天夜里，黄甫松对军队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吃饱喝足，磨刀霍霍。第二天五更的时候，黄甫松率领这支脱缰野马一般的大部队冲向了敌阵，拉响了反击战的序幕，战斗持续了15个小时。结果是张良大败，黄巾军3万多人被杀，5万多人被逼进冰河当中淹死，焚烧黄巾军车辆辎重3万多辆，张良被斩首。8万多黄巾军士兵的性命，再加上主帅张良的首级，可以说黄甫松完胜。这时候的黄甫松一不做二不休，将已经病死的张角的棺材踢开，一剑砍下他的脑袋，乱刀碾碎他的尸骨，最后把头颅送到洛阳请赏。原来大贤良师也会死，也会被砍头，这天下还真的没有长生不老之术。随着张角的病死，张良被斩首， 张氏三剑客只剩下张宝了。虽然张宝肩负着黄金革命的最后希望，但此时已经是独木难支，孤掌难鸣。跟黄甫松一对决，张宝就败了。黄甫松带领的官军势头正旺，携连胜之勇势如破竹，勇不可挡。张宝被杀，黄巾军被杀被俘的一共有十多万人。这场战役过后，黄巾军被消灭殆尽。黄甫松充分发挥善于交战立功，也善于佯攻的特长，将所有的黄巾军头颅和俘虏及战利品都搬运到京师，在京师搞了一次展览。当时黄巾军的脑袋是堆积如山，又封上土，美其名曰金棺，然后请汉灵帝驾临观看。汉灵帝一看吓了一跳，当知道是黄巾军的头颅时，马上又转惊为喜。他说什么呢？汉灵帝对公卿们说了，本朝自孝武皇帝以来，遵以周礼，采风官俗，世祖皇帝已降，本朝以民谣为地方官吏的考核标准，但声望之高未及于此。接下来封黄甫松为左车骑将军、冀州牧、怀里侯。汉献帝十三年，曹操率领大军攻打江南，刘备为了避免灭顶之灾，派诸葛孔明去东吴游说，试图说服东吴联合抗曹。当时掌握吴国兵马大权的是周瑜。诸葛亮知道要想说服孙权，必须先说服周瑜，但是他并不了解周瑜的个性和为人，也不了解周瑜抵抗曹军的态度，于是先透过鲁肃探寻了一番。这一天，孔明在鲁肃的陪同下去见周瑜。周瑜听完鲁肃的军情报告之后，顺口说了一句，应该向曹操投降。周瑜之所以这样说，是想看看孔明的反应，摸清孔明的意图。孔明听了微微一笑，呵呵，将军所言极是。之后他又装作很诧异的样子说，主战派的鲁肃将军竟然不理解天下大势，吴国有一种可不受任何损失的投降方式，那就是把大乔小乔两名美女献给曹操，这样曹操的百万大军就会无条件撤退。接着他又高声朗诵《铜雀台赋》当中的一段，朗诵完之后，孔明继续说，此赋是曹植所作，当曹操在漳河之畔兴建铜雀台时，曹植特作此赋来赞美，意思是说，当大王即位之后，在江河畔景胜之地建金殿玉楼，极尽庭园之美，藏江东名园大桥小桥于此为荣。就吴国而言，牺牲大桥小桥这两个美女，等于从大树上落下两片叶子而已，所以呢，不如把大桥小桥送往曹营，如此一来问题就可解决，根本不必再让将军劳神。周瑜一听诸葛亮这番话，勃然大怒，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地上，厉声大骂，曹操老贼，未免欺人太甚。原来所谓的二乔啊，是江南两大美女，大乔是孙策的遗孀，小乔是周瑜的夫人。诸葛亮早知道，却故意这样说刺激对方。诸葛亮的一连串圈套，把周瑜抗曹的本意激了出来，于是诸葛亮趁热打铁，详细分析形势，更加坚定了周瑜抗曹的决心。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 在交谈当中，正确运用巧言激将法，一定能收到积极的效果。水积时则明，人积智则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就来了一则请将和激将的故事。与黄浦松的大捷相比，负责南方扫尾工作的朱俊就显得艰难多了。张万成部溃散之后，赵宏接过了帅印，重新集结了十多万民众，并且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新拿下了宛城。朱俊和荆州刺史徐谬及南阳太守秦协联兵以后，对宛城进行了包围，想在这里将南阳的黄巾军一网打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来宛城属于地道的坚城，易守难攻；二来赵宏属于扎实的帅才，能征善战，调度有方。所以朱俊攻打了两个多月，却还是寸步难移。也正因为这样，黄浦松凯旋的时候，朱俊还在宛城城下独自唱歌呢。也正因为这样，汉灵帝特封大封黄浦松的时候，朝里有人对朱俊来了个落井下石，建议把朱俊革职问罪，以儆效尤。好在司空张温挺身而出，进行了劝阻。他说，朱俊攻破颍川黄巾已有功效，现有徽军直指南阳，战略已定，大局已定，黄巾残余已是瓮中之鳖，此时临阵易将，非但是兵法所忌，反而会前功尽弃，留下祸患。既然形势都已经明朗了，为什么不能多给朱将军一点时间呢？让他建立不朽之功业。现在对朱将军进行没来由无根据的处罚，还不如用黄埔将军的胜利来激他一下，让他知耻而后勇，再立新功。这一次汉灵帝听从了张温的建议，专门对朱俊下了一道诏书，学习黄埔松好榜样，拿下宛城是功劳。朱俊收到诏书之后，被激得他立即对宛城进行了猛攻。在朱俊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朝廷军是势不可挡，结果原本安如磐石的宛城立刻就成了烂城。而一直以城在人在，城破人亡为信条的黄巾统帅赵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堵在了城墙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赵宏死了，黄巾军并没有因此而灰飞烟灭。韩忠接过了帅印，带领着黄巾军残部继续革命，坚守宛城。朱俊在猛攻起不到效果之后，很快想到了智取，声东击西。老弱病残幼在城西南角筑堡垒，虚张声势的鸣鼓攻打，吸引了黄巾主要兵力到西南防御。结果朱俊亲率精锐大军从东北攻打，一举攻破外城。黄巾军无奈之下，只好退守内城。接下来已经没有悬念了，最终是宛城破，良将亡，残兵逃。朱俊消灭韩忠，取宛城，追破孙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高超的军事艺术，扩清了在京北一带活动的黄巾。至此黄巾革命彻底扫平。而朱俊班师回朝以后，汉灵帝再次破格接见了他，并且封他为右车骑将军、光禄大夫、钱塘侯。184年12月29日，29岁的汉灵帝即将步入而立之年。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虽然风不平浪不静， 但到年底算总账的时候，也算是有惊无险，平定黄巾军也是一个奇迹。所以汉灵帝在这一天又出大手笔了，大赦天下，改光和七年为中平元年。或许汉灵帝的意思是想中原平定，中国平安，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汉灵帝自己的想法。很快天下又不太平了，首先是他最宠爱的宦官又开始兴风作浪。宦官集团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首先把火力瞄准了豫州刺史王允。为什么是王允呢？是有原因的。王允18岁的时候就得到郭泰的赏识，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19岁为郡中小吏的时候，就敢杀回想搜刮民脂的小黄门赵金。张角之乱，朝廷拜其为豫州刺史，讨黄金。他与卢植、黄甫松配合，连战连捷。他征辟的2名助手都是天下的名士和党人，一个叫荀爽，字慈铭，战国大哲学家荀子的第12世孙。荀氏为颍川大族，其父荀叔为孝安皇帝时郎中李英、李固的老师。荀爽兄弟8人并有德行才名，而他最为突出，时号荀氏8龙，慈名无双。另一个就是孔融。天子收到了王允送来的信，把张让这个自己称为父亲的太监叫来，大光起火。张让叩头认罪，又巧言令色地为自己开脱了一番。天子的脸色缓解下来，叫他一边去了。原来就在汉灵帝改年号的时候，豫州刺史王允在打败了豫州的黄巾军后审理俘虏的时候，发现了中常侍张让派自己的宾客跟黄巾军勾结的书信。王允赶紧把这一重大机密上报给了朝廷，汉灵帝知道之后是怒发冲冠，马上叫张让进宫来给他一个说法。张让眼看多说无益，本着言多必失的古训，他选择了沉默不语，叩头谢罪，只渴得头破血流，老泪纵横。结果汉灵帝看了之后心生怜悯，竟然就此饶过了他的罪行，不再追究。汉灵帝饶过了张让，可张让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变本加厉，他马上报复王允，拿出的还是惯用的伎俩，诬陷。结果呢，王允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了死牢。这时候汉灵帝大赦天下，无疑给了王允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很快官复原职。可是呢，如果你认为王允从此又开始发迹，那就错了。因为以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对他放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新一轮的攻击之后不到半个月，宦官集团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重新抓捕入狱。王允入狱的时候，朝中正义之臣的代表人物林监侯杨赐伸出了援手，送了件礼物给王允。王允接到礼物之后摔了个稀巴烂，你这是什么礼物？毒酒一杯。我不想喝也不能喝，我这是在帮你，你这是在害我。你这一个月内2进宫，这次恐怕凶多吉少，饮一杯毒酒留万世英名，值得呀。2进宫又怎么样？身为人臣得罪了君王，理应定罪，饮一杯毒酒毁万世英名，不值得。 嗨，与其进了大狱受尽折磨，还不如痛快的死呢。与其不明不白的窝囊而死，不如清白的坚持到底。对话到此戛然而止了。杨次流着眼泪送王允登上囚车而去之后，以大无畏的精神再去找朝中的大将军何进进行求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找到曙光。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李维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最近啊，听朋友讲了一个关于餐厅老板贴公开信怒怼差评顾客的事情。原来啊，是这个顾客呢去相亲，在这家餐厅点了一份38元的特价小龙虾，还有一份宫保鸡丁，两个菜呢一共花费了53.8块，嫌弃餐厅的饮料贵，出去买了一瓶冰红茶，最后还打包了吃剩下的3只虾。那估计啊，这女孩都没怎么动筷子啊。后来呢，女孩以太空门为由拒绝了交往，小伙子是怒火中烧，将这个怒气呢撒在了这一家餐厅上，并给这家餐厅打了差评。没想到老板也是不甘示弱，张贴了签字海报来公开怒怼。 哎呀，我觉得也挺奇葩的啊，这初次见面不得留下一个好印象吗？ 是啊， 而且现在吃吃喝喝根本也花不了多少钱，再说了，我们这天天辛苦工作的，不就是为了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吗？我觉得呀，这位男士一定也舍不得买咱们的鲜鱼鲜海参。 那肯定的啊，即便你告诉他这一头只要15块钱，就是你吃一顿特价小龙虾的钱，就可以吃一顿海参了，他也不会愿意的。但其实你没发现吗？咱们的鲜鱼鲜海参顾客群里呢，有的是舍得养生的达人。你看这手机尾号2015的杨老爷子就说了，自己呢从60岁的时候就开始吃海参了，已经吃了几十年了，每年呢两个季节必吃，一个是夏季，还有一个就是冬季。家里的孙子啊，这每年都固定要吃上10盒的鲜鱼鲜海参，有时候呢还要买一些来送人呢。 对啊，您想想看啊，10盒海参全家吃一年也不过呢就是5-6千块钱。我昨天就算了一下，我这一个季度啊用化妆品就得花掉3-4千块钱。 是， 所以有些钱大家比一比就知道该花。鲜鱼鲜海参最近的到岸价活动，一盒200克的干海参不要1999，只要699，成功订购呢还要再送298元的海参专业焖烧泡发杯，这个优惠啊让很多朋友都来尝试了。 是的，600多块钱啊，可以吃上3个月时间的海参，那每个月呢就是个停车费加油钱来吃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是我们的订购专线，那成功预定是免费顺丰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都是可视窗口，可以看到这一头头的海参自然野生。 是的，鲜鱼鲜海参每一头呢都生产在冷水海域，常年的冰冷海水加上夏眠，这样的慢生长呢确保了海参绝佳的品质，营养积淀丰富，肉质肥厚，口感劲道，这样高蛋白低脂肪的海参自己吃不贵，送人的话呢有礼盒包装，也不需要额外加钱，很大气。所以说呢，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时间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啊先来抢占优惠名额。 没错，线上手机尾号1040的朋友说啊，这前几年呢从来没想到海参能在自己家里做，都是在饭店一盅海参小米粥啊，或者是葱爆海参啥的。那现如今呢自己家吃鲜鱼鲜海参呢也有2年的时间了。感谢鲜鱼鲜做清明海参，保证品质。 其实呢一款产品得以上线，我们也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是 磨破了嘴皮子去杀价，只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成为回头客。那这款海参的专柜啊都是1999元一盒的价格，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零头699，为了让大家好泡发，我们还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这干海参烧开洗净之后呢，跟开水一起放进去，只要24个小时就可以泡发出完美的海参食材了。 是的，泡好之后呢，做一个海参海鲜堡，放一点冬瓜、海带什么的，好吃的不得了啊！咱们的鲜鱼鲜海参啊，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吃，好嚼易烂，好吸收，营养全，味道好，全家老少呢都可以拿来当做食补的佳品，就在咱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而 而且不知道大家算过没有啊，今天呢这样一盒699一盒的海参，每一盒当中有40到50头左右，这划算到每一头海参呢只要15块钱，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1/8的海参，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野生一级品的鲜鱼鲜海参到岸福利价格，为每一个需要健康的家庭助力。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杨嗣对何进诉说了王允的正直和忠诚以后，何进感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向汉灵帝上书。大舅哥来求情，这边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可是张让那边的孝顺也不能少。于是汉灵帝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王允进行了判决。王允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放出监狱，流放偏远。后来王允是隐姓埋名，隐匿他乡。他原本是忠于朝廷的正义人士，因为揭露了张让等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宦官集团，反而遭到打击报复，身陷囹圄。在水火不容之际，汉灵帝对待宦官集团包容宽容，他的眼里能容下宦官，却容不下天下的黎民百姓。对于汉灵帝的昏庸，老天似乎也愤怒了，进行了及时的警告。中平二年2月初10，洛阳南宫的云台阁发生了无名之火，烧死了好几十人，烧毁了房屋楼阁无数。紧接着皇宫又发生了大型火灾，烧死了几百人，烧死了房屋楼阁无数。面对接二连三的火灾，汉灵帝上演的依然是冰与火的较量。他的父母张让和赵忠等人劝说和建议之下，他再次发挥贪婪本质，开始大肆敛财，极力打造在黄金革命中用光的个人小金库，对全国的耕地加收田税，每亩增收10钱，并且美其名曰修建宫殿、铸造铜人、震慑妖魔、造福百姓。面对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减税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汉灵帝居然逆天而行，这显然是往不归路高歌之行。对此，乐安郡太守陆康立即进行了劝阻，怎么能强行搜刮民众的财物去铸造没用的铜人呢？怎么能将圣人的告诫弃之脑后呢？怎么能去效仿亡国君主的做法呢？皇上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对此，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宦官集团马上进行了反驳。 陆康这是公然对皇上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公然藐视皇上，陆康这是大不敬、大不道、大不义。汉灵帝对他这样的父母还真是孝顺，又听话了，把叛逆不孝的陆康送进了监狱。好在宦官集团中的侍御史刘岱看不下去了，良心发现的尚书为他辩解，于是汉灵帝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陆康进行了判决，放出监狱，贬为布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税风波还没平息呢，汉灵帝又制造新的风波，赌石。他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木材还有纹理美观的石料，分批送到洛阳。宦官集团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为了谋取暴利，在验收时进行严格把关，百般挑剔，并且对不合格的建材进行合理化处理，贱卖。眼看这样就亏大了，州郡只好重新购买，而宦官集团采取的策略还是如法炮制，仍然严格把关，百般挑剔，仍然对不合格的建材进行贱卖，结果导致木材堆积腐烂变质。而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受伤的却是百姓。是啊，各地刺史太守被宦官集团剥削得赤裸裸，为了不丢官不死翘翘，只好把这一切强加到百姓身上，增加赋税，贪污受贿，结果搞得天下百姓更加是穷当当怨声声。路见不平一声吼，眼看宦官集团嚣张到了这种地步，百姓贫穷到这种地步，巨鹿郡太守司马直不干了，他挺身而出说了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后就称病辞职。结果他辞呈递交上去之后，朝廷不批，眼看朝廷连让他保全清官美誉的机会都不给，司马直愤怒了，他挥毫泼墨写了一封上书，极其详细地陈述了当时的政策过失，然后服毒自杀。结果他的奏章呈上之后，汉灵帝受到震动，说了一句忏悔的话，这才是忠臣呐，然后停止征收修工钱。可汉灵帝偶尔昙花一现的醒悟，显然弥补不了长年累月的昏睡。他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忘于脑后，而把张让、赵忠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来供奉，百般信赖，百般呵护，百般顺从。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长此以往，使得他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因此，尽管朝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黄巾军的革命，但这个世道并没有因此就太平。那些小股的革命不断，虽然不能成气候，但已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终究会破土而出，推翻和压垮这个腐朽不堪的政权。压迫、反抗，任何末代皇朝都离不开这样的循环。东汉衰败如此，汉灵帝昏败如此，广大百姓被压迫得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爆发大规模的黄巾军革命。尽管因为革命队伍太不专业而失败，但在镇压革命队伍之后，汉灵帝却并没有因此而改过自新，而是选择了将昏庸进行到底，继续重用宦官，打击忠臣，继续鱼肉百姓， 继续搜刮民脂民膏，而百姓为了生存，只能选择继续革命。也正是因为这样，自黄巾革命之后，各地革命之声不断。最先呼应的是益州八郡的五斗米道，他们在领袖张修的策动下攻占了郡城。五斗米道是太平道的一支，益州四面险要，但太平道却传播甚快。张角发动中原黄巾起义之际，益州有不少号称黄巾者和他响应。张修和张角一样，也用治病的方法传播太平道。草根出身的他自称五斗米师，因为他让病家出五斗米入教，并在一间净室当中思过忏悔，然后将罪过写成三份，一份埋于山上，一份埋于地下，又一份沉于水中，称为三官手书。教团之中设祭酒、鬼吏，前者传习道经，后者为人治病。他们的道经不是太平经，而是老子。祭酒们按照宗教的思想重新解释这部哲学著作，使之成为宗教圣经。经过几代祭酒的解释，后来形成一部称为老子降耳著的道经。黄巾革命失败不久，张修的革命也被益州地方官吏还有豪强们给平定，张修本人也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可是他人虽然死了，但是精神却长存，特别是他的五斗米道变本加厉地传播着，形成了一种宗教信仰。随后黄巾革命的后继者主要有河北柏陵人张牛角、河北常山人楚飞燕，以及黄龙、左孝、于根、张白旗、刘石等等。这些人是举不胜举，他们的奇怪姓名有的到现在都无法破译。张牛角和楚飞燕联合进攻现在的晋县，张牛角被刘建给射中，在临死之前，他命令部下拥护楚飞燕为统帅，同时让楚飞燕改姓张。楚飞燕原名叫楚燕，因为她身轻如燕，又骁勇善战，所以军中称她为飞燕。张飞燕接管了张牛角的队伍之后，山区分散的叛匪纷纷归附到他的麾下，部队逐渐扩大到接近百万人马，号称黑山贼。黄河以北的各郡县此时都受到黑山贼的侵扰，朝廷却无力派兵围剿。就在朝廷正为黑山贼苦恼的时候，张飞燕却主动找上门来，表达了求和的意思，说的再直白点就是投降。张飞燕为什么要率黑山贼投降呢？他是以和为贵，以退为进。朝廷本着治病救人、息事宁人的态度，不但立马接受了张飞燕求和的请求，而且马上对这位识时务的革命者进行了奖励，封他为平难中郎将，给予他的主要权限有两个：管辖河北山区的行政及汉安事务，每年可向朝廷推荐孝廉。当然，尽管如此，朝廷还是随时注意着张飞燕的一举一动。后来，张飞燕在投降、站稳脚跟之后，开始有步骤、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扩展势力，扩展地盘，扩展梦想，部署向京师进逼的战略计划。汉灵帝派出了早已磨刀霍霍、恭候多时的朱俊，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最终，朱俊又一次不负众望， 干净利落地彻底消灭了张飞燕及其部众。此后朱俊曾任光禄大夫、城门校尉、河南尹，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可是这种态势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因为汉灵帝英年早逝，他就体会到了从天上到地狱的感觉。话说黄甫嵩在平定黄巾革命之后，被灵帝以左车骑将军的名号兼任冀州牧，爵位由原来的都乡侯升为怀里侯，享受8000户的租税。而在冀州牧任上，黄甫嵩考虑到朝廷和黄巾军的激烈战斗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耗，奏请免除冀州百姓1年的田租，得到皇帝批准。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纷纷传唱这样的歌谣：天下大乱兮，是为虚，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黄甫兮，复安居。为官一任，能得到这样的美名，也算此生莫大的荣耀了。在冀州仅仅待了4个月，黄甫嵩又被派往关中镇压以边章、韩遂为首领的叛军。这支叛军来自金城郡，就是现在的甘肃和青海交界，其中夹杂着不少的羌人，战斗力很强。他们一路东进，日益迫近三府地区。所谓的三府，是指西汉设立的拱卫都城长安的3个行政区，分别叫做京兆尹、左丰翼、右扶风。东汉沿用了这些行政设置。由于三府是西汉皇帝陵墓所在地，而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又认为自己打败王莽是复兴了汉家天下，因此一直很注意对西汉帝陵的维护。金城叛军逼近三府，意味着皇家祖坟受到威胁，万一祖坟被掘了，那对皇帝来说将会是奇耻大辱。为守住三府，维持朝廷的面子，皇帝便又想到了黄甫嵩。不过关中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战果。前线困局持续的同时，黄甫嵩还面临着宫廷宦官赵忠、张让的陷害。原来起初征讨张氏兄弟的时候，黄甫嵩行军经过邺城，看到赵忠的私家宅院规模宏大，超越了礼制规定，他就上奏朝廷予以没收。而张让曾向黄甫嵩索要5000万钱，遭到了拒绝，所以呢，两个人对黄甫嵩是恨之入骨。黄甫嵩在冀州时，由于刚刚立下大功，并且很得民心，赵忠、张让一时还抓不到他的小辫子，待到他进入关中评判，连续数月不能报捷。赵忠、张让两个人迅速地意识到泄愤的机会来了，就向汉灵帝抱怨。黄甫嵩显然不能胜任，已经好几个月了，浪费了朝廷这么多的钱财，丝毫没有进展，这样的无能之辈应当撤职查办。汉灵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于185年7月命令黄甫嵩还朝，宣布了3项决定：免掉他的左车骑将军名号，降爵为都乡侯，所享受的租税也由原来的8000户减为2000户。短短的9个月时间里，黄甫嵩由剿灭黄巾的首功之臣，被贬为无能的将领，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就在此时， 曾做过信都县令的严忠认为，经过黄巾军的折腾，刘家天下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况且朝廷内宦官当权，朝政混乱日甚一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绝好机会。而能够完成这桩大事的人选，非黄埔松莫属。于是呢，他马上主动来求见正处于落魄当中的老朋友黄埔松。一见面，严忠就道贺：“恭喜将军，贺喜将军。”黄埔松是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啊，喜从何来？嘿嘿，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回头者，机也。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机而发。黄埔松听了是摇了摇头，直言不讳地表示听不懂。严忠说了，将军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否则的话，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此话怎讲？将军您扫灭黄巾，功高震主，在冀州又深得百姓爱戴，皇帝怕是容不下您呐。即便皇帝不怀疑您，他身边的那群宦官哪个不妒忌您呐？他们天天说您的坏话，现在已经夺印销户，这样下去能保全身家性命吗？我为朝廷出生入死，对皇上忠心耿耿，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哎，此言差矣。严忠接下来就教了黄埔松一句关键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严忠劝说黄埔松：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将军呐、千万不要忘记韩信的前车之鉴。当年刘邦项羽纷争之时，他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利。有人劝他顺势自立，三分天下至少可得其一，但是他优柔寡断，没抓住机会。结果呢，天下统一于刘姓之后，因为处处受到压制，他又后悔跟着刘氏走了，可是悔之晚矣。吕后一个女人就能置他于死地，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细细思量。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黄埔松处境的险恶，提出了改朝换代的策略，并且建议黄埔松凭借自己在军民中建立的声望，以冀州为根据地，传习天下，脱名诛除宦官，进兵洛阳， 夺取朝廷控制权，然后就可以假借天命逼迫皇帝禅位给黄埔氏。黄埔松听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夙夜在宫，心不忘中，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形势，建立新的朝代岂是平庸之人能够办得到的？我这几年能博得一些威名，不过是因为作战对象乃是黄巾军乌合之众而已，并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冀州百姓虽然对我印象不错，但我在此地时日不长，想让他们为我卖命恐怕是不可能的。再说普天之下皆知当今皇帝姓刘，我若起事在名义上就是叛逆，上天也不会保佑我的。能安天下就不当乱天下，我只求能保持好的名声，死且不朽。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严忠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长长地给黄埔松做了一揖，就此告别，从此不知所踪。随后一个叫王国的人自称合众将军，在凉州发动了革命，围攻战略要地陈仓。汉灵帝重新启用黄埔松，任命他为左将军，领兵20,000前去解陈仓之围。在当时，董卓为前将军，麾下也有20,000人。不过呢，朝廷要求董卓必须接受黄埔松节制。董卓求胜心切，认为行动迟缓的话，王国必定会攻破陈仓城，因此建议从速赶赴陈仓。而黄埔松说，不必着急，陈仓城虽然小，但守备固若金汤，他王国不自量力，妄图攻取此城，必将深陷于消耗战，等他们耗不起的时候，自然就会退兵，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大获全胜，救他作甚？战局果然不出黄埔松所料，王国从冬天到春天围陈仓80多天也没能攻破，久攻不下，部众的锐气尽失，王国自己知道胜利无望了，就命令退兵。这时候呢，黄埔松和董卓再次发生了意见分歧，黄埔松主张追击王国，董卓说这不行，兵法上常讲穷寇莫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将军追击敌兵反倒会刺激他们死战，这对我方很是不利。黄埔松说了，你说的不对，王国围城之初他的士兵群情激昂，我不出兵那是避其锋芒，如今敌人退却，他们并非是为了逃命，而是因为锐气耗尽，心理疲惫，根本就无心作战，此时出击一定会有收获。事实证明，这一次又是黄埔松的箭矢拔得头筹，黄埔松穷追不舍，前后斩敌10,000多人，叛军首领王国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死在了乱兵之中。黄埔松胜利了，但却遭到了董卓的记恨。后来汉灵帝死了之后，发生了董卓之乱，黄埔松成了他手上的鱼腩。再后来董卓在长安被吕布所杀，黄埔松重获朝廷赏识，先后任征西将军、车骑将军、太尉。然而傀儡皇帝汉献帝的三公九卿也就光环不在。更重要的是，由于军阀割据之事已成， 天子无兵啊。黄甫松在汉献帝身边做官，军事才能根本就无法施展，忠于朝廷却不能再为朝廷扫除叛逆。对于一个一心为国的将军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因此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的时候，黄甫松眼看着汉家天下兵连祸结，重归一统再没有可能。在忧愤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终于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此时东汉将才中的三剑客当中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朱俊也在这期间愤懑发病而死。忠臣良将的结局如此悲剧，悲哉叹哉。汉灵帝一生作恶多端，荒淫无道，卖官鬻爵，醉生梦死，花天酒地。面对外族的入侵，他可以做到面不改色；面对黄巾革命，他可以做到面如土色；面对韩遂之流的反叛，他可以做到面面俱到；面对宦官和党人之争，他可以做到面目可憎；面对后宫的温柔乡，他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在东汉王朝处于暴风骤雨之中，处于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之时，汉灵帝依然是那个汉灵帝，他依然过着潇洒快乐的帝王生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汉灵帝再潇洒也只是最后的潇洒了，再荒淫也是最后的荒淫了，再昏庸也是最后的昏庸了。因为他马上要延续东汉末年皇帝的老传统，英年早逝。当然汉灵帝在死去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这件事关系到东汉江山后继人的问题，立太子。汉灵帝一生荒淫无度，嫔妃众多，所生皇子也有十几个，但是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刘辩和刘协。前面已经说过了，汉灵帝在立何皇后为自己的第二任皇后之后，何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毒杀了汉灵帝的最爱王美人。虽然最终在宦官集团的帮助下，汉灵帝对何皇后网开了一面，但汉灵帝从此却哀莫大于心死，把何皇后打入了冷宫。对这位母夜叉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不闻、不问、不看。非但如此，汉灵帝对何皇后生的儿子刘辩采取的也是三不政策：不封、不用、不立。也正是因为这样，汉灵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就把首选目标定在了王美人所生的刘协身上。在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下，刘辩是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而现在要废嫡立庶，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何皇后尽管失宠了，但是她的身份还摆在那儿呢，后宫之主。尽管何皇后失忆，但是她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她的两位哥哥大将军何进和车骑将军何苗掌权于外。也正是因为这样，汉灵帝不敢乱来，立刘辩心不甘，立刘协心不敢。就在他左右为难费尽思量的时候，整天沉溺于酒色的他突然病重，直到大限将至的他在临死之前上演了临终托孤。托孤对象自然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的宝贝儿子刘协， 被托付人是简硕。原来啊，汉灵帝末期已经感觉到时运不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原八校尉为核心的尉戍部队，任命壮健而有武略的小黄门简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这支部队。简硕借灵帝的威力发号施令，连何进也要受其命令，可见他的权势之大，四个字可以形容：狐假虎威。此时汉灵帝临终前把刘协托付给自己的心腹简硕，让他拥立刘协为帝，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或许真到了这一刻，汉灵帝才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皇宫身不由己。中平六年4月24日，汉灵帝走完了他短暂而可耻的一生。他在嘉德殿挥了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亿万卖官的赃款，结果很快被他宠幸的宦官集团私吞了。汉灵帝死时，只有托孤人简硕在场，他不想做收尸人，而是想做人上人。为了完成汉灵帝的托孤，更为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位极人臣，简硕决定先下手为强，诛杀兵权在握的何进，再立刘协。对此，简硕精心设下了一个局，在汉灵帝停放灵柩的殿中，简硕密派刀斧手埋伏四周，在恭迎何进入殿拜祭的时候，趁机动手将其杀死。结果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何进还在前来拜祭的途中就听到消息了，结果他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自己的大本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又吹哨集合，部署部队向何皇后汇报。何皇后位居正宫，占有优势，于是跟何进一起拥兵入宫，声朝议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宣布14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何进跟太傅袁奎辅政，负责军国事务。简硕的计谋失败之后，并不甘心的他找宦官赵忠和宋典等人商量，先下手为强，一起捕杀何进。这几位都是见风使舵的人，此时觉得跟着简硕干是提着脑袋在冒险，于是赵忠和郭盛等人上演了大义灭亲，出卖了简硕。结果何进这次没有手下留情，立马派兵捕杀了简硕，接掌了西原禁军。何进以皇帝舅舅资格辅政，不久又拉拢了雷氏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袁术，权力日益膨胀。骠骑将军董仲看着何进横行朝廷，心里边十分不平，董太后也愤恨不已，发誓要除掉何氏外戚。何太后却先下手为强，跟何进设下毒计，除掉了董氏。简硕董氏虽然除掉了，但是宦官的势力并没有彻底铲除。袁绍看到了这一点，就向何进献计尽除宦官，但是何太后却没同意。袁绍几次进言，何进都未知可否。袁绍于是私自行事，诈托何进的命令致书周郡，命其抓捕中官的亲属，归案定罪。何进无奈之下，按照袁绍的建议，召集天下豪杰带兵入京。何太后被迫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把几个跟何进关系好的宦官留在宫中。何进、袁绍的行动引起了张让的恐慌，他们得悉何氏 正在密谋诛杀宦官之事，于是发动宫廷政变，以加速度杀死了何进。何进部将吴臣、张章获悉何进被杀，赶紧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攻打宫殿，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东西宫，逼迫宫中交人。张章和段圭等人见状，包好挟持何太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就往宫外逃。结果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张让和段圭等人只顾着自己，跑丢了人质何太后、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尽管张让和段圭等人上演了夜走小平津，逃到了黄河岸边，但是这一条黄河却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面对逼近的追兵，自知难逃一死，最后只好投入了滚滚东去的黄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听说朝廷有变的董卓带领大军在赶往洛阳的途中，听说少帝失散，便率公卿到北邙坂找到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这个时候的刘辩虽然贵为天子，但已经被吓得愚不可了，而刘协虽然比刘辩小五岁，却能把他们的遭遇详叙原委，无所遗漏。再加上刘协为董太后抚养长大，于是董卓心中就产生了废掉刘辩、改立刘协的想法。九月初一，董卓率领公卿到崇德殿，强迫何太后招册，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是为汉献帝。这一幕是在中平六年九月十六日发生的，离汉灵帝的死只有140天。公元190年，东汉王朝又发生了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到董卓等权臣的手上，从而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于是乎，袁绍、曹操、孙坚、刘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纷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了他们的人生追梦之旅。东汉延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承袭了魏王爵位的曹丕逼迫在位31年的汉献帝让位，在洛阳称帝，国号大魏，东汉彻底灭亡。而科活于乱世的汉献帝刘协，后来卒于魏青龙2年，终年53岁，是献帝。这正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在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没演过警察。 我虽然没扮演过警察，但是我今天聚来了几位曾经成功的扮演警察的演员。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叫现场勘查。

有各种精彩， 各种精彩， 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 细细聆听，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近讲的内容比较多，昨天我们只是讲了开头，希望大家呢把这些基础的东西，我们认识脾嘛，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大家了解脾的很少，然而呢临床的病以及一些症状跟脾联系的特别多，所以有些人就没有瞄好准，找不着的病根，所以致使我们的病呢长期的不好，所以这个脾呢非常重要后天之本嘛，所以我们把脾的一些基础的知识11条，我们把这个讲了，就是弘扬祖国传统的医学，这块呢是薄弱环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有关脾基础知识我们掌握牢。今天我们还是少说少说闲话，咱们接着呢再说一说今天讲什么。今天讲就是脾的功能，脾的功能一大，运化水湿，第二大功能呢运化水谷精微这个湿我们身上所有的内湿外湿是吧，表现在五官的、四肢的肠胃的、胸的、心的、肾的，这些湿中医认为都则于脾都是因为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降低和紊乱发生障碍了。那么临床上哪些症状和哪些疾病是湿呢？所以说大家在听这症状时候要和自身要对号，这是湿，然后呢我们下边还讲什么怎么又造成的湿就是临床我们常见的损伤脾的运化水湿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这个湿你还要解决，关键落脚点就是解决知道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也知道了哪些病和湿有关系临床上湿邪表现的症状和疾病我们大家有些人了解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胖人多湿瘦人多火，这个胖人多湿这个湿就是在临床上非常多见。为什么说呢？我们中国有2亿胖子，你看看我们捡着最主要的说 是不是啊？有些症状有些疾病我们可能说不到啊，但是最起码把主要的啊特别普遍的我们跟大家清要说清楚，胖人就是湿，对吧？啊，这个你知道了你就接着往下听怎么解决这个湿啊，你就瘦了，是不是？有哪些人哎我们就应该如何去防，你看太胖了，太胖了影响工作，真正的是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是说明我们体内的啊脾的功能紊乱和降低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胖人多湿啊。第二个大家知道的啊，痰为湿邪啊，这个痰为湿邪，实际上呢中医讲这个痰啊，我们多说上一句啊，不仅仅是咱们看见的啊，一咳嗽喷吐一口痰啊，不是啊，这个痰中医包括了很多啊，我们给大家这一点啊跟我们现代人认识是不一致的啊，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啊，这个痰痰为湿邪啊，另外大家知道的还有什么湿邪啊，啊肿啊，这都知道，肿了是吧，眼泡肿了，脸肿了啊，关节肿了，哎，这些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些水的一些疾病，啊，什么脑积水呀，啊，肺积水呀，啊，胸腔有水啦，啊，腹部有水啦，啊，关节有水啦，是吧？等等，啊，水肿和水，啊，另外我们推肚子，推起来咕噜咕噜，里边都水声啊，这都是湿邪。这个我们把些常见的，啊，主要的，我们跟大家，啊，都说说。下面我们就说呀，大家不理会的或者不太常见的啊，我们就着这个呢长夏呢养脾啊，我们也把这个知识呢啊更全面的啊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我们说了一句比较呢啊高度概括的是什么呢，凡是遇到阴雨天症状加重或者呢疾病复发都为湿邪所为啊，这点上啊以前我们经常听广播呀说过，说天气一冷就犯病了，哦这是寒邪啊，一刮风啊又病情加重了，哦这是风邪啊。在这里呢湿邪呢我们又强调一点啊，有些人一下雨坏了，哎呀精神也打不起来，也没有劲儿，浑身呢困乏呀，酸软无力啊，有的像捆着像的说不清怎么难受，哎，反一变天就不好受。好，我们把这条就列为以后大家知道啊，找不着原因呢啊，怎么一变天难受，哦这回以后就知道湿邪所为啊。这是啊我们把这个啊主要的跟大家交代清楚。那么往细说，比如说从眼睛说吧，眼屎这是湿，这是湿邪，这是肝胆的湿邪，是不是？但是总领导是谁呀？总领导是脾，运化水湿，因为它居于中焦嘛，啊，它负责整个的工作嘛，全身的工作嘛，所以这里边，哦，我们又清楚了，哦，这个湿邪还分好多经，其他的脏腑啊也有湿，对，没错，啊，但是总的领导、总的负责啊就是脾，因为它在人体的五脏分工就是主抓、主管。啊，运化水湿，啊，那么说出于这种情况，那你就两面都得要调嘛，啊，就要调呢肝胆的湿热，还要呢健脾，另外还其他耳屎、中耳炎，就是咱们常见病中耳炎，最后落了一个呢耳背，哎，通过调现在有改善，啊，就像有人说了，实在怕是滴水穿石啊，啊，只要你坚持做，肯定有回报啊，这一点也得到证实。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顺嘴说一句，中耳炎很简单，就用呢枯矾，白矾大家知道吗？知道，枯矾经过火的加温，咱不会加温，好你直接到药房就买，比如说我买枯矾就行了，枯矾拿回来干什么呢，把它研成极细面，极细非常非常的细的面，不用买多了，买个五六克就足够用了啊，因为呢什么呢，因为它一次就见情，最严重的不超过三次，所以一般这不漏 咱这都公开，呵呵，知道什么讲什么。把它粘成了机器面以后啊，用这个纸啊卷成了这个纸筒，小纸筒啊，这就搁着旁边了。然后呢，去药房买一小瓶双氧水和一包呢棉花棒啊，然后呢消毒啊，清理里边的这个脓水呀、啊，清理两遍，搁进去以后，呜呜起好多泡子，对，哎，把它清理完了，然后呢再来一遍，再清理，清理完了之后，好了，这会儿呢拿这个卷起的小纸筒，哎，缠起点呢。缠一点就够了啊，哎，缠不点这个呢铺反面，然后呢对着耳朵眼里边那么一吹，有一下就够了，不要上太多了啊，没有用。哎，一般的一次就讲了，重者都不超过三次啊。这个顺便呢再给大家讲，常见病的时候啊，要把一些方法同时也介绍给自己啊，介绍给大家，好吧。这是我们说的耳屎。另外呢，鼻流清水和黄稠物，哎，就说一句话，鼻子很多，不管是清晰的还是黄色的，特别多，啊，这也是为湿。这个就做我们自然刷的人太多了，啊，几年几十年，鼻子闻不见味儿，啊，还有鼻息肉的，这是呢，鼻流清水和鼻子流这个黄稠的，啊，这分泌物。啊，这都为湿。还有呢，头汗比较多，是吧？头重如裹，啊，注意这个词儿啊，大家很少听了。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呢？就像啊，拿这个布把这个头啊包得很紧，蒙古隆冬，总是沉重不清醒的状态，这个为头湿。所以这湿啊无处不到。说这句话，大家就去了解就行啊。湿给人的感觉，轻则是胀满。啊，重则是肿啊，梅核气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慢性咽炎，这个症状表现呢，喉中如啊有痰如梗，什么叫呢？吐也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有的人呢吐出来了，是一个小黑疙瘩痰块，凡是痰都是湿嘛，这是说的这个啊，还有呢，痰鸣、痰喘啊，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啊，哮喘从我这儿呢怎么分的？一个是呢。气喘啊，肾虚啊，肾气虚啊，肾不纳气啊，我们又分了一个痰喘，吃点好东西都化成痰了，一天呢最少是一罐子啊，这也是湿邪。痰鸣啊，嗓子咕噜咕噜要，还有眼泡肿，这个我们刚说了，有的脸肿，这里边有的是气肿啊，有的是水肿，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肢体啊，这个鉴别我跟大家说了，水肿和气肿怎么去鉴别啊，一按半天这坑不起来，水肿啊，一按一会儿起来了，这是气肿。我把相关的这些知识一遍啊，就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这继续啊给大家呢讲，这是我们五官的局部的一些，是吧？还有呢周身的感觉，就是我刚讲了，周身沉重困乏，轻则啊胀满啊，重则水肿，一摁就是坑啊，这是表现全身的湿，满贯了，从头到脚都是湿了啊，这是这个，有的是在局部啊，有的在脏腑，有的在呢五官，不一样。 你比如说在五官，我们刚讲眼了，还有呢舌头啊，我们这个啊经常说在洗脸时候伸出舌头看一看，一伸舌头，哎呦，这舌头全都是苔了啊，有的呢啊是白苔啊，有的呢是黄蔻苔，还有极少数的是黑苔啊，黑苔发滑的是湿血，带刺儿的那是火疾啊，有个寒疾，有个啊火疾啊，区别就是一个呢滑晕，就是为啊湿寒，这个是从舌苔啊我们全都能看出来啊，这个比较简单，这个在我们包括我们查病啊啊是吧啊，查病是一块啊系统的啊这个内容啊，在这块呢我们又给在湿邪方面我们又给大家强调，这是从舌苔看啊，还有呢从大便啊啊大便的水泄啊，或者呢溏泻不成形，这都是为湿邪，而且呢肚里还经常咕噜啊咕噜，就水走肠间的，这在张仲景呢啊论述啊《伤寒论》中就谈到痰饮症啊，痰饮症啊，实际上呢就说得很清楚，就是痰湿啊，临床常见的啊就是后背心凉啊，不敢靠凉墙是吧，实际上呢就是喝水不科学啊，等渴急了才喝，渴急了呢嗯，他能喝烫嘴的吗？喝能喝热的，哎，所以就喝凉，一次性啊，喝水喝的太急太多啊，最后怎么样，落了一个后背心凉啊，这在张仲景啊，就论述《伤寒论》里啊，痰饮症里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也是湿邪啊，传统的东西是吧？啊，都要给大家说说啊，这又是一条啊，另外湿疹啊，这位湿邪啊，或者呢全身。啊，湿疹啊，这都为湿邪，有的呢，还有呢，黄水疮，啊，黄水疮呢也是湿毒了，啊，有的就像这个连疮腿呀，是吧？湿疹呢，就是黄水疮啊，这就湿啊比较重，有的呢又称为湿毒了。这个黄水疮，今天咱们是清肠处理了啊，咱全都说了。这个很多人黄水疮啊。哎，都发作在鼻子啊，这么多吧，啊，皮肤上呢，胳膊上啊，这都有，啊，最多我见的就是鼻，啊，从鼻子开始，哎呀，那个水流到哪儿哪儿长疮，流到哪儿哪儿长疮，啊，现在可能少了，这个就是两味药，啊，两味药，啊，也是非常简单，一个呢，啊是白胡椒，啊一个呢，啊是川黄连。这个呢是各等分，用很少就够了，是吧？最严重的我都没超过三次，把它研成个机器面，流水了就撒干面，啊，吹上点干面就行了。有的有干的，有的有湿的，那怎么办啊？那没关系，拿点那个香油，哎，把药面啊，搁不点香油一调，哎，直接抹上就行了。啊，这是今天给大家说的，这都是这两个。啊，今天呢讲到湿邪的时候呢都告诉大家了啊，这是临床的一些症状是吧，和一些疾病吧，这个讲到了是吧，阴囊湿疹啊，全身湿疹啊，讲到连疮腿啊，黄水疮，还有呢人们的这个疮啊很多啊都是湿邪啊，有些皮肤病啊我们讲就是湿邪，所以这个湿邪啊很顽固，很粘滞，啊，那跟大家说说，这是呢，说带了一句啊，有关的一些皮肤病，啊，包括呀，春天有人呢，特别年轻朋友，手上起那个白泡，白泡呢撕开了以后流出的水，然后呢全手就爆皮，露出嫩肉，啊，这个呢，花椒，啊，一天泡两次，啊，这个就好了，是吧？连一个星期都用不了，是吧？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还有呢，妇女的带下清晰量大啊，这也是湿邪啊。另外还有脚气脚汗是吧，哎呦，这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一脱鞋，哎呦，熏的人一跟斗，满屋子立刻全都味儿了啊，是湿啊，是湿邪。 还有呢，就是肛门潮湿，是吧？我们也告诉他，那用花椒水啊，这个热敷热敷，哎，后来好了。这个花椒确实不错，你看这个重庆为什么吃这个，啊，吃这个东西呢？啊，清热解毒，是吧？哎，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肯定有它的道理。那个地方啊，潮湿，根本不见太阳，啊，我去重庆人说了，我说怎么没有见太阳呢？他说你甭看，你听吧，你听狗叫吧，狗一叫呢，太阳就出来了。我说为什么？他没见过，他很稀奇，所以他汪汪就叫。这是一个涿州的一个老汉跟我讲那么个笑话，在那地方很潮湿啊，所以潮湿啊最容易上脾啊。顺嘴说一句，另外还有很多了啊，这些症状，比如说滑膜炎呢，是吧？就是膝盖有水，有人去抽去，是吧？抽完了他又出来了。还有呢，小男孩叫鞘膜积液，主要说了一些症状，是吧？也谈到了一些病啊，实际上还有一些啊，疾病，有些人呢经常说，哎呀，我这出汗挺多。我告诉大家，出汗的原因挺多，啊，原因发病原因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内湿，啊，就是内湿，啊，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经常有家长问，小孩睡觉以后啊遮边出汗，哎，我们就告诉大家，啊，阴沉，哎，小孩弄个五六克呀。啊，再大点了七八克呀，哎，煮一煮，哎，家长说喝完了他这汗就少了，睡觉也不遮鼻了，啊，这不就湿吗？阴沉干什么呢？啊，利肝经之湿，啊，所以有些出汗呢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湿，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啊，这又讲了一条啊，呵呵，嗯，下面一些疾病，我们跟大家说说，是吧？疾病。这个疾病呢，比较明显的，大家都知道的。你比如说风啊，风湿病，风湿性关节病，啊，这甭说了，里边有风啊，有寒，有湿，对不对？哎，这是一个。还有类风湿，啊，也是，啊，出现红肿，哎，凡是有肿的，里边都有湿，是吧？这不都是常见病吗？啊，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是吧？风心病，啊，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就是风湿，大家都以为它啊关节，实际上不是，啊，这个湿也是一样，无处不到，啊，到头顶是什么？头皮屑，到脚底脚汗，是吧？脚臭，无处不到，啊，五官上也是如此，啊，脏腑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要理解，全面理解，啊，这是我们是常见的，其他有关湿的，常见的还有什么病呢？你比如说脑水肿，还有呢心包积液，还有呢肺水肿、胸水、腹水，啊，就咱们常说的那个啊，这个水骨，啊，这都是湿啊，嗯，还有什么呢？还有肾积水，还有什么盆腔积液，啊，凡是带水的、带肿的，这些都认为湿，啊，这是又补充了呢几个临床常见病。啊，与湿啊，这个密切相关的啊，当然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不是啊？其中主要的就是这个脾，这个湿啊。除了湿，湿是什么？湿是稀的，稠是什么？稠是痰啊。所以中医呢有一个痰饮啊，有个做法啊，特别是张仲景是吧？汉代的张仲景啊，这个提出来了。下来呢我就说说是吧？这个有关呢，这个痰的事儿啊，那么说它还有哪些疾病啊？中医呢是认为是痰啊，这个呢也是啊，跟我们临床的一些疾病啊，要谈到的都是这个啊，所以它非常的实际啊，也实用啊。有关这个呢，这个湿也好，痰也好啊，我们一个它的特点无处不到啊，这是一个特点。二一个呢，它也分寒热，啊，它也分阴阳，啊，注意这一点啊，啊，你比如说寒湿的，啊，和湿热的，你看它还分这个，是不是啊？啊，你比如舌苔黄厚，哦，这是湿热，是不是啊？这不就清楚了吗？所以有寒湿和湿热之分，啊，这个病都是湿热都是不太好治，